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高彦平谢恩是更换朝服，这换完衣裳再一看又不一样，金盔金甲，外头蟒龙袍，腰扎玉带，悬着宝剑，真好像天空下的二郎神差不多少。朱元璋传下旨意，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镇国大将军贺功。贺完功之后，又告诉他在南京是夸官散日。这一夸官可引出娄子来，韩金虎跟着500卫兵开道，又鸣锣又掌号。南京城整个洪阳洞大街小巷全都挤满了，都要开黑眼看看这位镇国将军什么模样。高彦平骑着马走在前面，韩金虎和马南在后头跟随，转来转去就转到红狮子大街。这趟街是怎么回事？72家回王有功的功臣都住在这街上，也有人管这趟街叫回王大街。把这街口的头一家就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门前有上马碑下马碑，那都是朱元璋封的文武百官到此的止步，不经过府里的允许不准你任意通过。那门口多威风啊。高彦平呢也有个耳闻，赶紧把马带住了，站住，500盗队也站住了。他回头跟驸马韩金虎商量，说这是二王千岁胡大海的府，那我哪好随便通过呢，最好到府中拜望拜望，这是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咱们再过去。韩金虎这小子坏就坏在这儿了，他把眼睛一眨嘛，彦平啊，你理他干个屁，他算个什么，拜他什么，你现在是奉旨夸官，你就代表皇上，胡大海要明白事儿，就应当带人出来接你，他不是接的你这个镇国将军，接的是皇上，他要不出来就犯了欺君之罪，咱们还理他干什么，过去别理他。那好啊，这有上马碑下马碑，那上不有字吗，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能随便通过，还他说话好使吗，咱奉旨，哐哐哐，别理他。高彦平新来乍到，也不知道里的这些套头，一听韩金虎说的也在理，这才吩咐一声继续前进，哗哗哗哗哗，又鸣锣又掌号，威风凛凛 在府门前通过，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就见府门大开，里面嗷嗷一嗓子窜出一人来，见人就打，哗，道队就乱了。高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二次把马带住，掌针一看，出来这人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位腰里围着个虎皮，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手里拎着把鞭子，把这道队打的是鼻青脸肿，四散奔逃。他问韩金虎，这是谁？韩金虎认识，哎呦，这小子叫野人熊胡强，是胡大海捡的这么儿子，这个野家伙。艳平啊，别给他留情，教训教训他。高艳平一想，我跟老胡家井水不犯河水，你打我的人干什么？你这不往我脸上拽泥吗？又一想，把事跟他讲清楚，所以双脚点灯，马往前催，就来到野人熊胡强的面前，吁，带住坐骑，从马上跳下来。高艳平一拱手，对面这位将军，您就是野人熊胡强胡将军吗？正是。那要说胡强这什么原因，没事蹦出来打人干什么？闹了半天憋着一肚子气，现在胡德海这府里头能坐着30多个客人，要来别人还好点，长帽丁世英、朱母英、田在彪、于镐这帮人都在这儿。因为看高艳平想野兽，胡德海没参加。这件事过去以后，长老众人向胡德海诉说此事，一边说着一边生气，说不知道朱元璋在哪骨子出这么个姓高的，就因为想这么个野兽，一句话就封为镇国将军。我们这些年抛头颅洒热血，立下那么多血汗战功，还没有他的名声高。看来朱元璋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往下踩我们。老胡听完也十分生气，可正在议论，高艳平夸官跑到这门前来，胡大海马上命人探听消息，说如果高艳平进了拜府，一笔勾销，没有话说。高艳平要仗着他新官上任三把火，再有韩金虎助着他，今儿个就是一场大战。派人到外头看着，果不出胡大海所料，人家没理这根胡子，连敲带打，浩浩荡荡在府前通过。那胡大海能干？这是让胡强出来的，告诉他，你捅这篓子是越大越好。胡强一听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再加上长帽还给他烧了点火，我告诉你小子，狠狠打，一般的人差点，你就照那高艳平还那韩金虎，你狠狠的下手啊，天塌下来帽他也给你顶着。好的，这野小子本来就是个浑人，一听说打仗就高兴，他能轻下手，所以到外头打伤无数御林兵。这时高艳平过来跟他一讲理，野人熊一瞪眼，你他妈什么东西？在下镇国将军高艳平，呸，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胡子爷还没听说有你这么一位，你给我滚！说着话抡拳就过来。高艳平一想，这什么意思？这是我惹着你什么了？啊，你们老胡家有功劳，门头亮，欺负外来人，我要不给你们点厉害还不行呢， 年轻人都好斗，高艳平左左右闪，一看野人熊一招紧刺一招，他实在压不住火。但这小伙子呢比较聪明，把撞到脑门子上的火又压下去了。他往两旁一看，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啊，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干什么的都有。这玩意儿跟胡府的人发生冲突，在大街上干起来，好说不好听，到底谁对谁不对，这个理儿都没法评。所以高艳平来到野人熊胡祥的面前，心里不高兴，脸上还得乐，一躬到地呀、啊！您就是胡将军，俺高艳平礼过去了。本来这胡强这活挺大，心说你高艳平是什么东西，哪蹦出来你这么一号，你跑到胡府的门前连吹带打，你夸什么官？你在这府门前的你炫耀什么？但是一看高艳平这人挺温顺，野人熊这火就降起三分去，把大眼珠子一瞪，四棱子脑瓜一扑了，怎么的？你小子就是高艳平吗？不错，正是在下。请问胡将军，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犯了什么错啊？因何你出来无缘无故打散御林兵？我可不是拿大话吓你，我是奉旨夸官，皇上让我这么做的。胡将军，你要这么来，恐怕于理交代不下去。真要叫了真章到皇上的面前，你如何交代呢？ 我也 把野人熊啊给问住了。本来这胡强就捉嘴笨腮，打仗行，要狡猾他没词儿的。当时脸一红，都你废话少说吧，我跟你这么讲的。这是二王千岁的府门，不是你吹吹打打炫耀的地方。就冲你这么一折腾，你本身就不对，我就造你。这玩意叫脚领，野人熊往上一蹦，抡拳就是一下，奔高艳平的面门。高艳平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拳躲过去了。胡将军，你这是干什么？你我一无冤二无仇，你随便动手打人，这更交代不下去了。管他呢，我还踢你呢，飞起来就一脚。高艳平往旁边一闪又躲过去了。咱这么说，不管野人熊胡强怎样进攻，高艳平一招没还，闪展腾挪退下很远去，把胡强也闹愣了。你确战不成，你怕我？胡将军此言差矣，我也不怕你，你也不怕我，我是怕人家笑话。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现在奉旨夸官，公务紧急，不能到府里头拜会二王千岁，借你口中言传我高艳平的心腹话，如果有成见没有关系，我有门户啊， 有地点的，咱明天吃罢早饭，你也好，其他人也好，可以到我的镇国将军府，我高彦平恭候，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现在别让大伙看哈哈笑，胡将军你看怎么样？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先闪出一旁让我过去，夸完官咱有账明儿个算。不行，这胡强是得寸进尺啊，过来又是一拳，把高彦平可惹急了，心说这人怎么这么不知自耐。哎，要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眼看全奔面门就打来，高彦平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招可厉害，这一招叫黄龙大转身，叮唰这一声正好转到胡强的背后。高彦平啊，运用全身的力量想给野人熊胡强来一下子，但是他脑子里头一转念，哎呀不行，俗语常言道的却好，这冤仇宜解不宜结呀。看现在这个形势，老胡家对我有了成见，也可以说开国的这些功臣瞧不起我呀。我要把野人熊胡强给打伤了，就捅了马蜂窝，今后在朝中怎样居官，我还能立得住脚跟吗？再者一说也犯不上，也许他们听了坏人的挑唆，不行，这拳我不能使力量。因此高彦平就使了三成劲儿，就是这三成劲儿，那力量也不小啊。因为他受常被飘然走左梦熊的真传，发招用力有独到之处，这一招叫单掌开杯，石碑都能打折了，何况是人？正好拍的野人熊胡强的后背，拿他当了石碑了。耳轮中就听见啪，把胡强打的哎呦一声，摘两摘，摇两摇，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五六步，哭丘正趴台阶上，这脑门子正碰台阶那棱上头，那就是胡强，别人啊把脑袋撞碎了。这一撞不要紧，胡强这脑袋没事，把台阶给撞坏了。高彦平还觉得后悔，认为这下失手了，过来把野人熊胡强给搀起来了。胡将军请原谅，我一时失手了，现在我可要宽关去了，还求你给我捎个信，要觉得不完，明日吃完早饭我在将军府恭候。起队。他飞身跳上战马，御林兵集合好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在胡府的门前通过。当走出挺远去了，韩金虎挺不满意，就问高彦平：“我大将军，你怎么不打呢？再一下他就没命了，你怎么把他放了？”哎，驸马，你说错了。刚才我跟胡强讲的都是真的，你看看这街上有多少人。我是镇国的将军，他也是开国的勋臣，这无缘无故打起来， 岂不被天下的百姓耻笑？韩金虎一听就不了脑袋，那就完事儿了。不，我不讲得明白吗？明天吃完了早饭，我在将军府等着他呢。他们不去便罢，要去了，驸马爷我不是说句大话，要讲理怎么的都行，要玩横的，我高艳平不受，我让他们站着进去，抬着出去，一个不留，您就放心就得了。哎，这还行。大将军，对这帮人你是不了解，绝不能留情啊，你得狠狠的收拾，要不得他蹬鼻子上脸。高艳平付之一笑，没有回答。按下他不提，咱们单说胡强一溜歪一些红着脸回到大厅，那屋里不少人都听信儿呢，尤其是长帽急得在屋里头直拽，听外头嗡嗡人直叫，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时候就出去看看得了，不合适，长帽那也叫孝义永难忘，轻易的领人出去打群仗，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你得找个借口啊。等来等去，野人兄回来了，长帽头一个就问：“你怎么样？你见着高艳平没有？”“哎呀，别提了，大败而归啊，脑门子好像被撞裂了，后背还挨了一巴掌。”“那怎么回事？”野人兄胡强就把经过讲了一遍，把长帽给气的。那你怎么放走他了？ 哎，我告诉你长帽，这高艳平这人啊，我看还不错。不讲，我跟他玩不了。回来我取三节棍，我非把他砸烂了不可。不过这人怎么说呢？像个大姑娘似的，哎，挺客气，一劲给我作揖行礼，我这心呢有点软了。大伙一听都乐了，挨了揍你心还软呢？这纯粹是个贱骨头。那么大伙埋怨了半天有什么用呢？高艳平已经走了，胡强又把高艳平所约明日吃完早饭人家在将军府恭候这事儿说了一遍。长帽一听，哈哈，小子还叫呼呢，你就是刀山帽子也得上，你就是油锅小哥们也得搬，有泪去的没有？哗，全站起来争先恐后，各个报名。长帽一看那人多了不行，结果在人群之中就挑了十个。这十个都是谁呢？长帽、花帽、丁世英、朱木英、吴进忠、吴进孝、花枪太保田德彪、蓝面瘟神于狗、小矬子徐芳、朱深、朱永杰，这是马上部下的就全了十位，愚者的一个不带。要胡德海是个明白事儿的人，你得压事儿。你一看年轻的人犯了脾气了，你当长辈的不得往下压吗？不，这胡德海这人不是省油灯，不但不压事儿，他还旁边给煽火，比谁吵吵的都凶。对，孩子们，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们就狠狠地给我打，天塌下来老朽在此。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